祝各位又康健。 牧师向各位贺新年，明媚美好春天， 万花娇艳开遍， 恭喜春暗像歌弦， 福星高照身边，恭祝你个幸福年，花开富贵贺新年。幸福年，花开富贵贺新年。